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Tiffany's and bottles of bubbles, girls with tattoos who like getting in trouble, lashes and diamonds, ATM machines, buy myself all of my favorite things. Been through some bad shit, I should be a savage.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laws and my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Got my wrist, stop watching. Priceless, I know I'm the nicest. I knew you would like this. I must be psychic. I'm from the streets, baby. I'm nothing like them. She's sweet in the day, but freaky when night comes. It's mine, invested. I spend it on necklace. I got the cash if I don't get credit. And I'm well respected, so she feel protected. So scratch all the X's. It's next like contestants. It's blessings, no stressing. I'm flexing. Got one car park.Right in the entrance, got one car parked right at the exit. See, you didn't expect this. You think like a robot. I put bands in your face like Botox.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bought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My receipts be looking like phone numbers.If it ain't money, then wrong number. Black card is my business card. The way it be setting the tone for me. I don't need a brag, but I be like, put it in the bag, yeah. When you see the max, they stacked up like my ass, yeah. Go from the south to the booth, make it all back in one loop. Give me the loot, never mind, I got a juice. Nothing but net when we shoot. Look at my neck, look at my jet. Ain't got enough money to pay me respect. Ain't no budget when I'm on the set. If I like it, then that's what I get, yeah. I want it, I got it.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为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got something wrong. Unfortunately, we still ain't where we from. Make sure you will know my feel, but it should be done and what's by you. Baby, I think that it's straight with you, and so you know what to do. We had ups and downs, we fought, we changed. We grew and we grew apart so real, but it won't end, end, end. Boy, it always go like you don't care. Go like you. I'm ready to be ready again. I've tried to stop and thinking about you.的崩溃，下一道题我想确定不是蒙对，都是只好推脱给状态不加背锅。你的忽冷忽热总是让我望而生畏，你说我很窝心，那是我的细节，是你的心里过度了每个季节，在心里声嘶力竭，你自然不会听到我冰封在零下的心跳。 Boy, I can like you, I can't love like you. I have nothing to prove, I have nothing to prove. Boy, I can like you,他是块剔透的冰，我要怎么将它融化重塑降温的心啊？一想到他坚定的话语，怎么沉重的东西总是说的那么轻？前面分明有温暖的阳光正在等着我，可他一个眼神我就忘了什么该去做。脚下像是绑了铅球，根本无法移动。我想浮生有他，就算只是南柯一梦。I won't do nothing for a year, think I must be kidding.Such a girl, but it made me feel like it. 他说让我忘掉过去受过的伤，因为我他融化成了一碗温暖的汤。可是担心着安心的光阴不在了，我时常会快乐的说我不快乐。每当我重新打算开始一个人的生活，总有一个人又让我一个人又变得疯魔。 没必要的接触，写首歌给你听，想必他们没有暧昧也不走心，唱首歌给你听，爱上你之后我逃不出你掌心，高扬的红领巾，我沉醉你裙摆，你羡慕我的嗓音，放肆哭红眼睛，交互的时代让我们病得不轻，又是加速马力投入一场盲目的赛，又在这忙碌的盲目中莫名其妙的爱，开始与面子上的好结束一丝破裂的坏，没必要假装坚强去还还也还不清的债。 You know my feeling, 我想要 dreaming, 注定是花火就给我一秒飞行，命中注定不幸宿命，我只想看你在我怀里几点睡醒、 只能往前走，记得我们都还没疯够，才发现放手也是另一种拥有。哎，别动，轻轻弄丢的梦也算和你曾经相拥。 新的搭配，寻找新鲜感的夜里胜负是相对，至于在一起的冲动是不是幸与幸，安全感的归宿都交给酒精，告别孤独的 party 在巴掌大的局，凌晨狂欢后的失落像解不开的谜，这年轻只有一次不可复制，继续躁动吧，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像南飞的大雁天亮准时飞走，不用煽情的理由甚至不用挥手，不必小心的呵护不会再起争执，那句你爱我我爱你显得太过奢侈，你问我这是什么感觉，实话还不赖，不用傻等你的回馈怎么还不来，也许流光里的杂志伤了最初的相识，那就放手结束这场没必要的僵持， 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两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季集结。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动机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午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你我曾经走过的地方，我总会停住和感伤，有时感觉真的你会迎面出现，陪着我一起回家。当黑夜寂寞空虚占据心房，我总会无助的幻想，为何知道自己变得脆弱疯狂，才发现你有多重要。爱你在窗前的拥抱，爱你带给我的幻想，只是我糊涂，只是我不懂，不懂爱，别在乎太多。爱你最聪明的眼神，爱你最温柔的笑声，只是我糊涂，只是我不懂，不懂爱，别在乎太多，爱就足够。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12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何处是你偶遇的伤？ 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 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让我们继续听歌。 Slowly 美同学回归日国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想要和你低空飞行，和你的翅膀去扬起，假如迷雾你看不清，不如坠入我的心里。想带你从吵闹到安宁，想带你从多云到转晴，想要为你整理家里，为你的翅膀去失去。 又过了每晚给你扔牛奶的时间，从特写着我们没看完的影片，离开我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从不熬夜的我也明显黑了眼圈，你送的挽留依然陪在身边，一逐渐浮现从开始到终点又重演。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潜入海底，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我想和你穿过高丽位置和时间类型，我想牵你穿过桥梁和人海拥抱你，我想和你 的地点，驻足希望你的身影会出现，还没说出口的抱歉，曾和你约定的诺言，抬头闭眼让泪流进心里面，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潜入海底，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和时间飞行，我想牵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97.4每晚12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可是我们终于来见面，你说你有先天，我的先天被训练过，我能有偏见，我当时天真，挂件先问，不

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没解决烦恼，醒来刚来到拿出的出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